现在时间半暝啊11点。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伟哲，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为你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快乐。 伟哲的声真的很好听耶，真的，我觉得假以时日，你一定也是不错的主持人。 真的吗？ 真的，真的，我觉得你的声是很顺的，没有问题。可能是飞鱼把你位置占住了，所以你没有机会练习。我们第一个主题，最后一个小单元呢，就是为最小兄弟呢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还要为已经过世的灵魂，特别是在炼狱的灵魂呢，这是我们天主教认为他们在炼狱的灵魂呢啊来祈祷。那我觉得不管他们生前做什么，一旦他们最终还是会离开我们，那他们有的人上天堂，有的人呢啊还在炼狱里面受苦，那我们还是要为这些灵魂呢，用我们各种能做的方式为他们祈祷。譬如说天主教徒可以念经啊，可以参加弥撒啊，可以多做善事啊，来为他们做补赎的工作，因为我们都希望他们最后还是可以在天国呢获得永生永乐。 O Christo, tu pažadejete kost vase, atnaujime savo tekoje。 那我想问梁红跟伟哲，你们有没有想要为这些已经过世的亲友以及灵魂来说一些祝福他们的话？ 因为就是其实第一次上节目之前，就是那个我爸已经算过世一年，那其实现在到现在已经两三年了，那就是其实已经有点久，那觉得说应该我也相信我爸应该已经在那边过得很好，那就是这边还是在祝福他一次，希望他在那边过得很好这样。 好，那伟哲呢？ 因为我现在还活着嘛，所以我也不确定死后会到哪里去，只希望他们过世的亲人啊可以不用再为人间再烦恼。 因为我觉得除了人世间最弱势的人们之外，我觉得为这些痛苦的灵魂祈祷也是我们身为活人该做的。你知道吗？安魂曲就是莫扎特他们所做安魂曲，其实是为我们生人而做的，就是说为我们这些生人来为这些灵魂祈祷。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88.1。 我是一大之声的电台 DJ Addix，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广播节目。 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才是对父母的最大孝顺哦。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Eternal Father, I offer you the body and the blood。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大主题，第二个大主题我们要来打个大锣，然后我们要来请梁红来宣布我们第二个大主题要说什么。 不能只说主啊主啊。 Jesus Christ, in atonement for our sins and those of the whole world。 好，请梁红来说我们这个开头的那个引言。 耶稣基督曾说，不是每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只有那些实行天主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梁红，这是在说你吗？你也可以改成佛祖啊，佛祖都可以啊。 也是，对啊，有些宗教是有些共通性的，对。 就经常跟那个佛祖说，啊，怎么办呢？ 常常跟他沟通才有可能那个他认得你这样。 那伟哲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还好哎， 你比我们进步哎，你是知行合一的人哦。 因为我对宗教的涉略不是很深，这样子，所以就是会比较对那方面就觉得还好这样。 没有，你也可以改成老师啊，老师啊。 哦，考试的时候会啦。 所以你有到底有多进步啊？这样。 For the sake of his sorrowful passion。 其实呢，我就有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常你要说口说而不做的人，而且还甚至临时抱佛脚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们应该会很认同吧，我自我忏悔。对啊，就是说我们经常都会说啊主啊主啊这样子，都好像在就是每次只会说啊请主就是帮我做什么，或是啊原谅我什么，可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为这些事情做出任何的付出或奉献。最后就你要说能够假财不入心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梁红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他可能也吃素，可是他所表现的行为会让我们觉得，哎，他好像跟吃素的形象不搭的感觉。我这样没有特别批评意思，但是梁红你有发现到这种现象吗？ 其实会有啦，就是不管有些新闻可能会报或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就是比较流于表面的所谓的遵从所谓的教义，就是流于表面形式这样，他的行为有看起来有像在符合那个所谓的忏悔或是所谓的苦行的概念，但是其实他心境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升华。 Have mercy on us and on the whole world。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小子题，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视新闻看到一些报道，或者我们周遭就可以看到一些亲人或朋友他们是怎么样，就是热心服务的教友或是热心服务的基督徒呢，他们家庭关系却很糟糕或不和谐，你有看过这样的状况吗？ 嗯，新闻里可能有，但是我的周遭的朋友应该是没有啦，因为他们通常基督徒的家庭都会一起上教会，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之间的沟通好像反而会比较紧密，就是会说，哎，反正一礼拜至少有一天是在一起，可以一起面对神，或者说一起好好吃饭，坐下来吃饭的时间。对，我有朋友他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做吃一次家庭聚餐，就是那种全家从阿公到什么叔叔都会来的那种家庭聚餐。 那伟哲呢？你的观察现象有这些状况吗？ 也是跟梁红一样比较还好欸。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年轻朋友就是经常就是忙教会的活动，然后连家里或连功课都不顾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是会忙教会的工作，可是不会到荒废其他的要做的事情，可能会全家一起，可能教会每个礼拜有他们的活动啊，就会过去帮忙。 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些我觉得是基督教比较明显，就是说他们的活动很多，包括要带小朋友，包括有青年的事工，包括还要一些他们叫主日礼， 礼拜前的各种准备，包括要音乐的准备，包括各种各种，就是你能想象得到，那几乎他都把时间奉献在这上面，然后导致他几乎回家很晚，或者是他可能连正餐都不正常，所以会造成父母亲的担心。举我最自己的例子好了，我不是从小临习的，我也是在民国100年才临习。那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家里一听到我要信基督教的时候，他们说哈，那你功课是不是就不顾了？ Oh my god！ 就是家里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去想要信仰一个活动很多的宗教？他们会觉得，那你是不是不要家里啊？那都每天忙，他们叫团契吧。因为我们家里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分不清楚，他们就哎就是基督宗教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像你们台南大学里面的团契活动，就是你们团契活动会很多吗？ 我们学校是有蛮多所谓的基督教的社团，像什么光岩唱诗社啊，或者是一些类似的社团，其实他们自己会办很多活动。甚至会召集大家一起去做礼拜这样。 对啊，那其实这样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那变成说他们是不是因此就变得跟家里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而且我觉得相对于来讲，你们的年纪20出头，还对父母来讲还算是，我不能说是小孩子，但我只能说是小大人。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时间付出之后，一天24小时你就没有办法割出时间在你的课业，在你的跟家人关系上，然后就会有然后局域就是会发生摩擦，你就有没有那种可能？ 目前是没有看到跟家人关系冲突，因为大部分都是自己家里本人就信那个宗教，所以才会一起从小就信那个宗教这样。所以主要这可能是跟课业啦，有时候可能有些功课写不完，可能就会周末少去一次的礼拜这样。 好，那我们来问一个相对实际状况，就是说你们本身表演的课也很重嘛，对不对？ 对。 那你们会不会因此就是也没有时间去准备你们的功课，或是也很少回家？ 会 会。那我先来问伟哲，好，你有这种状况吗？ 会啊，一定会啊。 你讲那么大声自然。 我已经蛮久没回家了吧， 所以只要家里寄钱过来就好了，对不对？ 对啊，没有办法。因为其实有时候忙，你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打工。 所以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时间分配上，你会觉得说忙这些是重要或是有意义的，或是你后来再来看，你觉得其实人生不必要花在上面？ 因为我就是继续走下去戏剧系这一条路，所以我觉得目前只要跟戏剧有关系的活动我都会尽量去参与。那我觉得如果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所以就算忙到半夜2-3点都 OK 吗？ 对。 所以你有正常在睡觉吗？ 就是差不多2-3点睡啊。对啊。 所以你青春痘还不少吧？应该是 有一些啦。 那梁红是都没有青春痘咯？ 有啦，还是有啦。我说火气还是蛮大的。就是， 没有，因为看你的脸书照片都修得很漂亮，都没有看到啊。 脸书照片当然要放漂亮的， 啊，那是相亲照吗？ 没有啦，就是好要美观一点啦。 你觉得在平安夜用这种相亲照有没有符合主题啊？就是哎，我们还是要成家立业这样子，这样也蛮不错的啊。你那么紧张干嘛？ 因为大学还没读完啊，这样不太好。 对。 哎，他可以比你们更早一步啊，这样到时候他是先收红包， 因为还没有那个事业啦，不行。 事业。我问一下，梁红，你有没有想说做班长退休之后，以后做他们的经纪人 啊？退休 退休，全班做全班经纪人， 困难吧？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经纪人，而且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还会留在剧场界，蛮困难的。 因为刚刚看你们点的那几个都好像是飞龙在天，那几个都好优秀呢。不知道是你们过度美化还是怎样，我就觉得，天哪！我说梁红，其实你只要做经纪人就可以吃饱饱的，真的。 不要，是这个赞美的季节啦。对 ，OK， 赞美的季节，亏你讲得出来。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人难免包括我，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很热心我们热衷的事情，包括宗教这个事情。当然，其实我并不是说只要宗教不要家庭。你也知道，之前其实有一些新闻都会报道一些宗教团体嘛，他们好像都太忙于宗教活动，然后忽略家庭生活，然后导致夫妇关系就不好。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是一种好像本末倒置的行为？因为我觉得基督都说爱人如己。 可是我觉得本末倒置之后，我觉得其实已经忽略爱的真谛，因为你已经伤害到很多人。你们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吗？ 同意同意。 你们是不想接话所以就说同意吗？ 没有，真心同意。 那我问一下，如果说你们有看到这样的就是太热心于外界工作然后忽略本业或是家庭的人，你们会主动劝他吗？还是当作不知道？ 会关心啦。 对啊，可能还是会讲一下，但是选择还是他身上这样。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关心呢？ 就是可能提醒他一下有些工作还是要先完成这样。 例如说送欧帕糖吗？ 哪尼 这个就不一定要看个人，那我是说比如说可能， 我想问一下，送欧帕糖你们那个台南的行情是多少啊？ 我们是没送过啦， 没送过。 就是买一个那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塞满东西这样。 所以那个伟哲还算是有诚意的咯。 可以这样说啦。 啊，那待会你真的要检讨一下，你说班长怎么可以这样做。 Have mercy on us and on the whole world.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我们号码是不是都抽完了？还是还很多？ 我觉得到这边应该就可以了吧。 真的吗？你已经掰不下去了吗？好了，我们最后再玩最后一次好了。梁宏，你自己抽两个号码好了。 看一下， 不要看名单，随便抽，不要看名单，这样会有好物之嫌。 蹦出我眼中的号码是先二三好，看我们二三。 我来说吗？ 对，就是你来说啊。 好啊，二十三号是这个沈玉燕同学。那他是在戏剧系，他是忙于也是后场的工作，他是做舞台监督这样子，比较常在做舞台监督。对，然后他也是做的有声有色，也是蛮有秩序的。对，他就把后台啊还有前台的部分都管理的相当的恰当这样。 他讲话声音会很大声吗？ 还可以啦，还可以还可以。对， 你们的后台监督会很凶吗？ 他不会，他比较亲近的，然后 需要一点威严。 对，他还是会有威严。 你们什么职位是最凶的？ 导演吧， 老师吧。对 ，OK， 好，那我们再请梁宏再来抽一个。 那46好了，那 Peter 我先去上一下厕所，那伟哲讲。 好，46号是杨一敏同学，我觉得他非常的强，他真的非常的厉害，他做很多事情。那他最喜欢的是演员，那他也有做一些比较后台后场的工作，也有做一些戏上的活动的文书处理啊，或是活动之类的，多才多艺。 那这样以后你就做他经纪人，你不是赚饱了？ 我没有考虑这个方面 你没有考虑经纪人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演这种舞台剧，其实真的当演员都比较难赚钱，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请什么经纪人 这样子。那你自己本身的圣诞愿望，就未来的工作行业可能会是哪一类呢？ 就希望可以走舞台剧相关的啊。 舞台剧相关是指演员还是指 演员啊？就是希望可以在前面的。 我给你一个自我宣传机会，就是你觉得要怎么祝福你未来的自己？ 希望可以继续多接触戏剧相关的活动，然后自己多参与，然后自己可以成长，希望可以在表演的方面可以精进，然后多展现自己。 那有想要继续读研究所的方式来深造吗？ 我目前还没有想这么远，只希望可以把大学这四年好好把它读完，然后能学的就去学，能做的就去做。 哇塞，好谦虚哦。我有一个同学哦，他就是，不过他是外文系毕业，我觉得外文系好像也都要公演嘛，对不对？他外文系毕业之后，他就去念纽约大学的这戏剧研究所，但他研究是变装。那你觉得像这种国外的研究所会让你有憧憬吗？ 会，可是语言是第一个障碍。对， 可是他们不是说有肢体就好，有肢体就好吗？ 没办法，因为你演出还是要用语言啊， 还要听懂老师在说什么。 对啊， 哦，不是演默剧就好了吗？ 比较少，这比较非主流。对， 那我问你，假设就是有一个 offer， 就是说是变装研究所，那你愿意去读他们研究所吗？就纽约大学的。 因为研究所应该也是看自己有没有兴趣去深造吧。 所以你本身是认为戏剧研究所对你来讲，你可能就否定？ 没有，目前还没有考虑。 我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梁宏啊，我说纽约大学的戏剧研究所的变装研究，如果给你 offer， 你会去吗？我有问过， 好像有，我们第一上节目就回答 有问过。那我是不是要换一个？就是说，好，假设就是如果这个戏剧研究所他有一个来信说，你想要来这里研究什么，你要怎么回答？ 我可能会回答说，我想要就是继续钻研所谓的西方戏 剧啊、传统剧场啊，或者是说某个时期的剧场这样、 嗯、就是剧场的研究吗？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不是牵涉到某个角色或是某个、 嗯、比较少吧，因为那个东西太小了，通常研究主题要大一点， 或是戏剧史。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如果是变装主题的话，这样你会有兴趣吗？ 还好、啊、因为我个人觉得我的外形不太适合变装啊、 哦、是票房的考虑吗？ 对对对，可能大家会转台之类的。 不会，我觉得南太平洋的某某神秘岛蛮适合你的啊。 那是什么？ OK， 好啦，不要再开玩笑。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那个留言点歌，第六个也蛮长的，我们要来请伟哲来念一下好了。 亚伯斯雄恩是阿里山州族，他从事咖啡豆的栽种与烘焙工作，那目前积极从事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调查的工作。那他留言啊，最近参与传统领域调查工作，很多时候就只是为了一个对部落的回馈。那部落的长老常说，以前部落怎样努力成为一个共同体啊，啊，每次听完都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有没有真的承接到。有的年轻人用狩猎来传承文化，有的年轻人用手工来传承文化，只是他自己以上都没有这些能力，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帮助部落。那亚伯斯雄恩呢，只是想要用他在部落的特殊能力，就是使用电脑去帮忙部落。可是有时候这种特别的能力不是长辈能了解和接受的，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改变，长辈们慢慢的接纳这种使用电脑来帮助部落的人。毕竟啊，在部落只会使用电脑的人不会被认为是一名勇者。可是亚伯斯雄恩不想当一名勇者，只想当一个部落的人，一个部落小小的能力者。或许在未来许多的学者的书里或是小小的角落可以看到亚伯斯雄恩，可能没有照片，可是却会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给部落的孩子们。现在更多的部落长辈已经慢慢的了解到，原来部落的孩子他就是有着部落的精神，他只是想被这样认同着。 我问一下两位，你们有不被认同的能力吗？还是都被认同，都已经开发光了？ 都有耶、欸、就是被认同也有被就是不被认同的。 你们可以跟群众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不被认同能力有哪些吗？ 不被认同吗？最简单应该就是某些科目吧，就是像可能数学啊、物理化学啊如果是做事方面的话，可能我觉得我的思想还不够广阔吧，可能我会有时候会比较钻一个很小的点，然后就会去说，哎，这个点怎么会这样，然后反而就是没有顾到全部这样 啊。那伟哲呢？ 我说我在戏剧系方面的好了，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是没学过跳舞，所以我在肢体这方面会比较有障碍一些。对，可是对，所以就是会有时候会被别人说一下，所以自己是有在去钻研或去努力对于肢体这方面的。 所以你现在你有比较上手的舞蹈吗？ 就是还在学啦，因为真的是舞蹈这个真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东西。 那你觉得梁红跳得好吗？ 我好像没看过他跳舞耶、欸、对啊， 我也是。 为什么梁红刚刚没有自爆这一点呢？ 我也是一个肢体蛮障碍的人。 OK， 这个话讲得好小声。亚伯斯雄恩呢，他说他要把这点歌机会呢留给主持人，那我就想说就留给今天的新的朋友伟哲好了。 点一首歌吗？ 他点歌机会留给你。 好，点一首台湾教父的歌好了。 谁呢？ 伍佰的被动。 那有什么话要祝福给听众朋友吗？ 祝福在这个佳节然后能够幸福的跟自己身边的人美好的度过这个夜晚。 希望女朋友不要太被动，对不对？ 哎、欸，对对， 晚上讲这个会 OK 吗？好， 可以啦，就是互相吃晚餐这样。 哦，好，很好，非常正面的一个时间点。好 ，OK，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由伟哲推荐给听众朋友的伍佰的《被动》。 被动。

那我们再来谈谈，就是说到底我们台湾基督徒的形象是什么。那我们这个主题呢，我们没有批斗，我们只是想要问问外教友来看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这二三十年的一个日子里，我们到底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首先我们要先讲，其实台湾现在的基督教有就是天主教加基督教总共有 5%， 换之呢基督教是占最多数的，大概有50万，那天主教大概是20万。想当然了，其实天主教现在是正在人数正在萎缩中，因为最主要是人口老化的很厉害，就是很多都升天了，但新的人没有进来。那现在人数比较多的基督教50万人是比较多，但是他们因为他们都各个支派比较多，所以人数也比较分散。那基本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适合两位来回答，因为梁宏是佛教徒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伟哲是目前还没有特定信仰嘛，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说在不能说主啊主啊这个单元里面，你们怎么看台湾的基督徒？好，我们先来请佛教徒来分享一下这个，你怎么看台湾的基督宗教？ 怎么看嘛？我觉得都是信仰，就是我以同等的信仰来看，我觉得他们同样都是为了传播一个所谓的上帝的声音吧，为了传播上帝的声音努力。然后我自己平常有时候也会因为某些朋友他们是基督教，然后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就觉得我是没去过天主教的活动，我发现天主教的活动好像真的比较少一点，而且都比较所谓的传统一点，就是可能这只是去唱唱圣歌。但是我发现很多基督教会的活动就会比较年轻化，可能会把一些圣歌改编成比较流行的曲风啊，或是用很多的活动来包装，让刺激一些年轻的朋友可以去他们教会来做一些活动这样。所以我觉得基督教对我的形象就是他们真的还蛮多活动，而且有些活动是很好玩的，而且他们其实也不会排斥所谓的异教，就是基督教给我一种他们好像随时都很充满正能量，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只要信基督或是信天主，他们好像随时都充满着正能量，然后就是准备传播福音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经常会遇到路边有两个人或一对，就是那种骑脚踏车那个外国男性年轻朋友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紧张吗？ 其实还好，因为会讲中文啦。因为我朋友其实有一个也是好奇圣徒教会的，也就是摩门教的教徒，然后他已经去德国传教了。其实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些对于信仰的实践吧，所以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所以那个梁宏并不排斥接受他们邀请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或者是礼拜。 通常路边的那个我不太会去啊，因为就是觉得很奇怪。然后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可能有空会去看一下，因为他们通常会包装成一个活动，就是变成像团康或者是一个庆祝会这样的活动，所以就好像我们这些不是基督教人去也不会怎么样的感觉。 那如果我邀请你来参加天主教弥撒，你会给我面子吗？ 弥撒可能我去了也不知道干嘛吧，就是在那边看大家， 你可以观察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被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认养代替安乐死，我是权威，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活动。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伟哲，那你的经验呢？就是你接触这些基督教朋友的经验呢？ 在上个月还上上个月，因为我妹妹有学钢琴，然后她老师是基督教的，然后就有说去那边表演这样子，他们刚好有办音乐会，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比较正式接触基督教这方面的，然后让我感觉就是很温暖啊，因为他们会有活动啊，然后会有人上台致辞什么的，然后我都感觉就是基督教就是一个散发善念，其实每个宗教都是一样，就是散发善念，然后劝人向善啊，然后多做一些对大家都好的事情，那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那如果说他们邀请你来参加就是类似那个慕道班啊听道理的，你会愿意去吗？ 就是如果我有比较多时间，我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 那我问一下伟哲，你觉得基督宗教在台湾的这几十年的活动，你有被感动的地方吗？还是说你觉得那只是一个平面报道？ 被感动的地方哦，比较有印象是上次那个台南大地震，很多艺人就是他们好像基督教了吧、然后就有拍一支影片，还有募集资金，然后送给台南市的那个在地的居民，然后就是说别怕，我们都在这边。然后我看那个广告，我还蛮感动。我有捐款啊，我是有捐款，因为我们都在台南读书啊，就是会有一些情感在这边。 那梁红是捐发票吗？ 没有没有，我也是捐了一两百块。 对， 那还不错嘛。好，那最后你们要不要为台湾只剩下 5% 的基督徒来做一个祝福呢？ 真的、 真的只有 5%， 而且还 80% 都是基督教的比较多，天主教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比较多。其实我们系上老师都说，诶 Peter 你怎么参加老人教你应该参加基督教比较符合你的年纪，对啊、所以我说那就请两位外教的朋友来为我们祝福吧，只剩 5% 而已，而且大部分都越来越往天国越来越近了这样。 希望他们不管在世或是去了天国都可以得到平安喜乐，这样也不能说希望你们人越来越多啦，那毕竟是大家的选择，那也不用管人数，就是就像以色列人那么少，他们还是曾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就是只要你相信他，就是朝他前进就对了。 每个宗教都是好的，那当然是有一些会比较激进或是偏执的人，就会做出一些不符合正常伦理的现象或是行为，所以我觉得是一般的人是不用去太过批评或是担心某个宗教会干嘛干嘛干嘛，所以我是给予祝福啦，就是每个宗教还有基督教也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发扬自己的宗教，然后为人类尽一份心力，然后继续为人类社会使他进步这样子。 我觉得两位都讲很好，特别是梁红刚讲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凡是在战争的地方其实信仰都不会死亡。就是最近有一对应该说一个台湾姐妹，她嫁到美国，她跟她的美国先去中东服务，他们在那里发现到越战乱的地方其实基督信仰都没有被消灭过， 需要支持吧，心灵上的支持。 对啊，就是说你会觉得你以为在那里都已经互相摧残了，你就应该可能不会有信仰了吧，大家都想说为了保命优先，没有想到反而在那个地方反而是基督信仰都没有被消灭，反而我们要惭愧是反而是在最富庶最安康最稳定的国家反而信仰是最消沉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台湾现在也没有在讲什么宗教信仰，你不觉得吗？ 钱的宗教啦。 对啊，就是说我们都常问说我们有纯粹的佛教吗，或者是说有纯粹的道教吗，或是很认真的基督信仰吗，我们都有时候会问自己。那譬如说年轻朋友为什么要信仰，他是怎么样进来，有的人听说是路边被叫过来就去信仰，不过还有听说最比较神奇就是一群朋友进来一个旅游，然后就在游泳池整个受洗了，都有这种事情的。这个都蛮神奇的，是不是只有在越艰困的地方我们才能越能见证信仰的可贵呢？那反而我们在富庶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这我们要去思考的。那这也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基督教给一般外面的人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越富庶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彰显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爱德或是信德呢？这都是我要自我反省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两位来继续念下面的点歌。 下一位是雅各伯，天主教教友，国立教育电台花莲分台的 DJ， 周末早点名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系上学生摩阳的爸爸。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摩阳到底还在不在？ 还在，还在，还在。 好，那我们来请梁红来祝福他一下好了。 祝福摩阳吗？ 难道你要祝福他爸爸吗？可以，你可以祝福他爸爸都可以，可以啦。 啊，祝福摩阳的摩阳和摩阳爸爸呢，在这个平安夜都可以过得非常开心，然后可以家人团聚一起吃一份好的餐点，这样。那摩阳爸爸雅各伯他点的歌是爱尔兰。的神父 Ray Kelly 演唱的 Little Drummer Boy。 等一下，那个伟哲还没有祝福的话我们还不能播歌 啊？我也要祝福吗？好， 对啊， 祝福摩阳他可以继续在戏剧系健康快乐的学习。 那我们就来听爱尔兰神父 Ray Kelly 所演唱的 Little Drummer Boy。 They told me, ba-ra-ba-bum-bum, a newborn king to see, ba-ra-ba-bum-bum, our finest gifts sweepering ba-ra-ba-bum-bum. Too late before the king ba-ra-ba-bum-bum, ba-ra-ba-bum-bum, ba-ra-ba-bum-bum. So to honor him ba-ra-ba-bum-bum when we come. Little baby ba-ra-ba-bum-bum, I am a poor boy too ba-ra-ba-bum-bum, I have no gift to bring ba-ra-ba-bum-bum that's fit to give a king ba-ra-ba-bum-bum, ba-ra-ba-bum-bum, ba-ra-ba-bum-bum. Shall I play for him ba-ra-ba-bum-bum on my drum? And lamb kept time, ba-ra-ba-bum-bum. I played my drum for him, ba-ra-ba-bum-bum. I played my best for him, ba-ra-ba-bum-bum, ba-ra-ba-bum-bum, ba-ra-ba-bum-bum. Then he smiled at me. Ba-ra-ba-bum-bum, me and my drum, me and my drum.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骑车不超速，过弯要减速，我是 DJ Hyper，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也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晚的平安夜特别节目平安又愉快。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主题三，就是台湾的学生志工的现象。那基本上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有没有在做志工呢？ 有，大一的时候就做过了。 那梁宏是去庙里当庙工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小时候其实常就是被带去参加一些法会之类的。那因为其实大家都自愿性参加嘛，然后就是会帮忙留下来收椅子啊、拖拖地啊、扫扫地之类的。那其实成长过程中有参加过很多志工，有去医院当过志工啊，有去表演团体当过志工，或是一些慈善团体当过志工这样。 那会要求那个服务证明吗？ 会，因为小时候就会想留一些证明，然后想说之后可能又有到，但现在就还好，因为现在就是比较没有需要证明的压力，这样 已经超过100张以上了，没有办法再收集，对不对？ 没有啦，也没有那么多张啦。 那个我想问伟哲，就是那你觉得呢，就是你有做过志工吗？ 有啊有啊有啊，大一做过那个剧场方面的志工啦，大一大二都有。 就说你进来大学之前你有做志工的经验吗？ 有，算帮忙社区的，那应该也算志工。 是打扫环境吗？ 没有，就是有办活动然后就去帮忙服务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子就是你们怎么看学生志工的风潮，就是说有国内线跟国外线，那我们想问一下，我觉得最好应该可能国外线吧，你们有没有同学就是要去国外做志工的这种经验或想法？ 可能大学同学目前没听到，但是之前有，之前国高中同学有，就是真的去国外当志工，他去柬埔寨，他是文化大学地理系，然后他去柬埔寨当志工，就是去教那些柬埔寨的小朋友，可能陪他们读书写字啊，或是陪他们玩耍这样。 那伟哲呢？ 我家没有这种，没有听过哎。 那我问一下，如果今天有做志工的机会，不考虑任何金钱的问题的话，你会选择国内或海外？ 应该国内优先吧，就是在地情怀啦。 哇哦！哎，你的答案让我 surprise 哎， 真的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志工就是出自于自己想要帮忙的，那我觉得不如先留给自己居住的地方吧。对啊， 真的哦，因为我刚刚想说没有任何的这些问题，你竟然会先选择国内哦。 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国内国外可以选，那你还选国外，就比较不知道你的内心在想什么。 天哪，那我这个应该先问梁宏，他应该会先中奖吧，我觉得。 还好。 那梁宏呢，好，给你机会回答你，如果也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之下，你会先选国内还是国外？你要凭良心讲哦。 说实在的话，我可能会，如果真的一切因素都没有，我会想说去国外，因为成长过程中当过还蛮多次的志工，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去国外看一下，虽然说是去服务，但是能借有某种方式出国，就是也是出国啊。 那我想问一下，其实你都在从事一些相似性的工作，譬如说是教书、或者是带团体活动，或者是环境清洁，那其实这个在国内跟国外都有相似的团体或地区，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国外而不选择在国内？ 选择在国外的原因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能够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对，我觉得有一半原因都是奠基于可以出去外面看一下。那当然有些，当然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基于那些地方的人可能真的比我们还弱势，因为毕竟国内虽然说也是有弱势的人，但是跟国外比起来，他们相对而言又没有那么的，就是该怎么讲，也不能说迫切，是说至少国内的资源还算是充足，就是我今天没有去国内的，可能还是有人会去帮助他们之类的，在考虑的点上面的话可能会是这样。 那伟哲呢，你怎么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有国内跟国外的选择？ 我比较主观的感觉就是觉得，如果今天两个选，然后你选国外，那我觉得就是你就是想出去玩啊。对啊，就是想顺，与其说你是去国外帮忙，不如说你是去国外玩顺便帮忙，我觉得这两个就差很多了，不是真的想要帮忙。 因为蛮常去某个地方，然后会刚好看到某宗教电视台，那个宗教电视台他们就是会比较经常利用他们的新闻时段啊来报答他们的一些慈善工作。那我个人觉得他们所截录的片段大部分都国外比较多，本国可能我觉得比例上会少很多。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刚才在讲，就是他们也是热心的团体，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国外？难道是因为国外真的比我们台湾更迫切需要吗？ 我觉得这一点跟媒体现象有关系耶，因为通常如果除非国内有发生比较重大的事情才会去深入的报道，如果今天是去履行这种国民外交，那媒体可能就会比较去多探讨这方面的新闻这样。 那我问你一个观念，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诶，我既然是本地人捐钱给你，那为什么你不是奉献给本地为主呢？你怎么看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现在目前就像说日本发生地震，我们还是会捐钱一样，就是今天他们做到的是一个把资源集中起来，然后再做一个所谓平均分配的动作，或是做一个比较迫切轻重缓急的分配。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说我捐钱给你团体，那你的主旨只要是帮助人，我就不会在意说你把钱花在哪里，除非那个团体的主旨说我要帮助国内的什么什么，那你还把钱花在国外就有点不太对了。 所以两位你们都觉得说，如果今天譬如说我就捐给那个团体，假设我捐了10万，可是后来我看到，哎，你都是帮国外的，那法国内可能有些贫困的人啊，或是没有优先去解救，那你就我可不可以抱怨？ 应该可以写个什么信，然后写去给那个基金会吧。 叫基金会，我都没有叫基金会， 就类似那种团体吧，我觉得啦。 所以你的理念也认为他们应该是先拿本地人的捐款，然后先救助本地人吗？ 我觉得是要看那个团体他们宗旨吧，想要服务的对象。 好，那我们为这个小题目来做个小结。好，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志工活动，那你们最想要从事是哪一类的志工服务？ 我可能会比较想去做环境清洁吧， 环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专长啦至少还会扫地，这样扫地还蛮干净的，这样 就净滩可以吗？ 算可以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环境生活环境就是不是指所谓的经济能力，是指周遭的，比如说你家里干净了，没有什么病痛了，自然其他方面也会跟着起来，就是这是连带关系啦。 那如果说是资源回收厂呢 OK 吗？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跟着阿姨去资源回收厂工作，这样 OK。 那个伟哲呢，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是环境，跟梁宏一样，环境不管是净滩还是可能处理台风过后的场地也是可以。第二个我觉得我比较想要，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那种偏乡，然后去帮忙照顾小朋友这样子。 那我们中正大学算偏乡吗？啊，我就会被校长骂。 我不确定的，因为其实政府有个什么偏乡教育计划。对 啊，对啊，我们中正大学算偏乡吗？ 应该不是吧 我们上次被票选为十大第三名哦，还是第二名的那个最偏乡的学校。所以就是伟哲，你想要去偏乡服务， 有机会的话。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点歌。 李元摩神父，他是阿美族人啊，原住民的名字是 Food。府定是鱼的意思。那现在是花莲教区最年轻的神父，他负责苏花公路和平道崇德地区的天主堂。他给我们留言啊，天主子主耶稣基督墨西亚化为一个婴孩诞生了。可是我们如果不变得微小而放下自我，我们不会听见真理，就像这位婴孩一样微小体弱，不注意就擦身而过了。李元摩神父要点的歌是韩德尔的弥赛亚神剧，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由李元摩神父送给听众朋友的歌曲，韩德尔的弥赛亚神剧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Oh, 今麦时间半暝十一点。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文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来了两位大朋友陪伴在我们身边，一位是 David， 一位是伟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就是说台湾学生志工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都很需要志工证明书。我之前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些高中生为了想要推荐医学院，那他们发现有一些大型教学医院有开放就是志工的服务，然后他们就说诶，那我们就去申请嘛。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大概是早上八点去排队嘛，因为大概九点开门，没有想到就是他们站前面已经有200个这样坐在那边了。然后有人会说，那你是几点来排，一共半夜三点就来占位置了，那你们觉得这个新闻会不会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蛮不可思议，就是为了一个证明书。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学校都会看所谓的你有没有当过志工，好像大家为了志工证明书不是单纯的说诶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为了留念，而是为了某种事情而做准备，就是它是一个等于就是像必备的工具，这是个工具，它不是一个留念的东西这样。 那所以梁宏，你觉得如果你身为父母亲，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会为你的小孩半夜三点去占位置，然后去排医院大门口的那种志工证明的机会吗？ 不会、 啊、所以你认为就算你身为父母亲，你也不会做这种为小孩子排队的工作？ 不会吧，因为又不是只有那个志工可以当，还有别的啊， 就是他可能要申请医学系啊。 那这样的话要再看当时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医学系还是也不是只有那家医院啊，诊所也是需要志工的啊。 那问一下伟哲，你觉得我刚刚讲这种现象是天方夜谭，还是你觉得可能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啦，就是志工我觉得这样有点怪怪的，对，有点不符合当初他们要找志工的那种理念啊。 可是你没有当过爸爸，你怎么知道说他们这样子是爱子心切？ 可是志工，我觉得志工就是要发自内心，除了学校强迫要去完成什么东西的作业以外，那我觉得其他的志工就是你自己要发自内心去做，你才有办法很用新的去体验这份工作。 那我问一下，你们是联考进来的吗，还是推荐甄选？ 我是申请入学。 我是指考。 那我问一下两位，你当初在高中的时候，你们有为了这个申请学校的时候有需要附上志工证明书这种问题吗？ 我没有， 指考没有，但是我申请入学就需要很多的证明，不管是当志工或是你去过什么活动或是你做了什么事迹都需要一些证明，不然教授也不知道，虽然教授也不一定会看，但是就是大家都附了，你没有附就会怪怪的这样。 我觉得我们一般系所老师都说最后你都送来三公斤的， 没有，现在不用了，现在都是上传，就是教授是在网络上看的，也就是无纸化了这样。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可以选择的话，你会主动要求志工证明书吗？ 还是会吧，有时候是留念性质的。 是哦，那我问伟哲，你会不会比较漂配一点说啊，我不需要志工证明书， 就是有给的话就会拿，没有给就算了，对。 所以你不会主动要求要给？ 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必要的，对我来说啊。 譬如说捐血证明会要吗？ 因为我自己有点贫血，所以我没有对，我没有捐血。 好尴尬。好，那我问一下，那梁宏，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在于证书这一张的时数，还是你为了他做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时数，就是在这个上面花了多久的时间吧。 哦，你的答案让我好意外哦，好 surprise， 真的是访问不下去。这是不好的答案吧。Okay。 你觉得如果你累积120个时数胜过于你在那里种花种草帮助老人过马路吗？这样子吗？ 因为时数其实你虽然是那个时间是可能名义是种花好了，但是其实你不可能120小时就种花，因为那个单位可能派你做别的事情，只是他只是先给你一个名义，就是你是可能种花的志工之类的，但是其实你不可能120小时都在种花，你还是会做别的事情。就是以我当志工的经验，虽然他们名义是这样，可是他们其实还会叫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我还是听伟哲好，我觉得他的答案应该会给我一些希望。 真的吗？ 对对对对，你觉得你是为了时数呢，还是你觉得内容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是为了目的耶，为什么要去做志工，还有为什么要完成这件事情。 那你的目的会很功利性吗？ 假如说像偏乡好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可能要帮忙照顾这些孩童，就是他们可能学习资源比较匮乏，那我们就要去帮助他。当然过程也很重要，可是有更多时间就要去付出嘛，当然是过程重要，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跟为什么要完成它。 好，那我问你一个状况题，就是今天你假如你是申请的是师大教育系，教授问说如果我给你一个机会，就是你必须要一个偏乡服务的证明，那你是会为了这个入学机会而去做偏乡，还是说你就是为了做偏乡而不一定要录取这个系所？ 我觉得有点一体两面啦，就是因为我今天就是要可能就是要录这个系，那他有这个证明，当然我就要积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去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学校要证明，一方面是我自己想要做。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好学校，然后你只想要进入这个好学校的机会而已，它是一个chance而已？ 我觉得在制度的建立下也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要做而已。在教学这个方面，因为教学跟心理环境是差很多的，心理环境你可以摆烂，就是可能一个小时捡一个垃圾而已，可是教学就是你真的要很有心才会把它做完的事情。 其实我也蛮认同，就是说你要想清楚你想要做什么，这我不反对。只是我后来会觉得说，现在台湾其实有一种，我就是觉得歪风，就是说，为了升学而去申请这个志工的证明，包括国内或国外，然后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进更好的学校做这些事情，包括医学院，包括一些国立的顶大。那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是我们年轻人自己盲目，还是说家长也跟着盲目呢？所以有时候我才会问两位说，这个志工证明书它是个现象吗？就是我们的爱心已经沦为我们要一些证明吗？是不是像我们已经沦为成一种我们在为了证书而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说实话，就高中生的资讯判断能力还是不够好，或者是相对大学生来讲，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他们。那只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现在来看过去我们的高中的自己，就觉得说当初我们是真的是拿出华裔港湾去者，还是说爸爸妈妈叫我们就要去做？你们就回想这个过程到底是哪一种状况呢？ 我的话，我真的是有一部分是爸妈推的啦，就是说就去当一下，反正之后用得到，就是有点是为了准备未来而准备的当志工这样。 那伟哲呢？ 就是在大学以前其实跟梁宏是一样，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大学以前都喜欢玩啊，就是很喜欢玩，就不会想拿出多的时间去可能做这些志工。对，我觉得是成长吧，成长历练多了就会想比较多。 所以你们现在在跟过去的自己说对不起吗？还是说包容过去的自己？ 就是很多可以帮忙的机会，或是很多可以协助这个社会的机会都丧失了这样。 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来我还是想玩那个大点名的，我先点一个好了，我点那个17号。 17号是我们班的陈于欣同学，然后他还是台南人，他平常就是还蛮天的一个人啦，就是有点天天的这样，然后这边也祝福他在圣诞节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然后他之前因为台风所以家里有些淹水，然后希望他家一切没事这样。 你们没有去帮忙人家吗？ 他说不用啦。 我再选一个19号。 19号是我们班的王玉兰同学，然后他是南投的中部人这样，然后他蛮认真在就是他接触到演员之后，他其实蛮认真在做演员的各种方面的训练，他常常去他工作坊啊，或是其实他是个蛮认真的人，就是他蛮认真的，希望他可以一直认真的下去，然后这个平安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续点播两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因为今年蛮多的。那我先来自我点播一首歌，我要点播周华健的你现在还好吗，这是1991年的出品，那时候人正在国四生，就国中第三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高中，所以在那里蹲了一年然后重考高中。你们现在应该没有重考高中这种经验了吧？应该没有吧？ 比较少啦， 还是有但是比较少。 其实我很喜欢他的一首副歌，就是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已经拥有。 再深已是从前，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人来人往寂寞会成为习惯，唯独对你有些想念，想着你。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喂，你好，请问是叶先生吗？ 啊，是。 哦，因为我们作业上的疏忽，所以不小心把你的商品又重新订购了12份。我们现在需要您的信用卡号码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12份？怎么可能？我去找信用卡给你，等我一下。 等等，别上当！ 啊，不对，我没有订东西啊，你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当你在被诈骗的时候，请记得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我是叶良宏， 我是赖宇松， 我是山猫， 我们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来了两位大朋友陪伴在我们身边，一位是 David， 一位是伟哲。我们要来请梁宏来再念一个点歌留言，陈胜奇弟兄的。 陈胜奇弟兄，台湾长老教会的基督徒，社工师高考及格，目前任职世界展望会乌来地区的社工，和太太育有一子一女，每天的维他命 M 还是很足够， M 就是 money。 他留言说，我的近况就是求主保守我，凡是任何环境都不惧怕，这是我对自己以及我的家庭，我身为丈夫与爸爸的衷心期许。我的圣诞愿望就是我所服务的乌来地区的每户家庭都要平平安安。点歌以斯拉出版社《盼望之路》专辑《任何环境不要惧怕》。 那个梁宏，你的背包都是维他命 M 哈？ 哎，没有没有，我也继续很缺 M 啊，也很缺 B 群，都熬夜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好听的歌曲。 내 맘이 힘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耶。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道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也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我是今晚的来宾 David， 欢迎继续与我们共度美好的平安夜。 隋正伦弟兄的，他是天主教友，去年结婚，正在拼事业。他的留言呢，就是想要对自己说呢，继续往前奔跑，要见贤思齐，学习做更好的自己，也要谦卑学习，练习勇敢，坚持下去呢，就会有出息。然后他给新婚太太的留言，一起奋斗的日子，没有辛苦，只有甘甜，在不远的将来，每天都会是值得庆祝的节日，庆祝我们的精彩人生。他的点歌是赞美之泉所演唱的《奔跑不放弃》。 是谁哇？指针刺青的苦楚要深究，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哦哦，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然后接下来是张碧珊小姐，国立交通大学生物科技系毕业。然后张碧珊小姐男朋友呢，就是知名的广播节目《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主持人郑维刚先生。以下呢是碧珊小姐心情留言：离开台北呢已经七个多月了，本来会以为是待了短短的一年的时间，但是到了这里呢，才发现原来呢自己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至少呢还要两年的时间才会再回到台北。虽然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人真的很无助，但我总相信呢可以度过的。最重要的是谢谢男朋友小乖，就是郑维刚先生呢，一直支持我的理想，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实现所有的心愿。关于选择男女朋友标准呢，张碧珊小姐也透露一下她当初怎么选择郑维刚先生当男朋友的标准，对，你们两个要学起来一下好吗？就是碧珊小姐说呢，刚开始的第一年呢，我才高三和大学一年级，在图书馆认识他。我当时选择重点呢是外表、家庭以及学历背景，但是呢我现在研究所毕业了，我人生的标准呢也会改变。我慢慢的呢发觉他呢并不会大男人主义，遇到任何需要沟通上的事情呢他也不会摆架子，并且呢会积极的沟通来解决问题，真的在解决。另外呢他也很贴心，虽然呢有时候我的痛苦呢他可能无法做些什么，但是呢他会跟我一起不开心。然后张碧珊小姐呢他对于男女相处的建议呢是希望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譬如说呢今天我单独跟男生出去玩，如果换作是他一样操作呢我也不会生气。另外呢就是我很希望他对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一样好，我自然呢也会对他的家人好。那我问一下，就是伟哲，你有女朋友吗？对不对？ 对， 以上他这些建议你有没有想要补充的？还是你对待家人都比他的家人好？ 我觉得家人一定会担心啦，可是今天女方家长知道她有男朋友，那我觉得 如果没有说什么额外的话，那就是有一点支持，或是对我比较放心吧。 你们彼此会退一步吗？ 会，一定会。对， 那我问一下，你以前的标准是外表、家庭跟学历背景吗？ 没有，我是就是感觉啦，不会去看。对， 那两孔呢？ 对啊，我自己说实在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我比较也不会去注意到 外表、家庭、 对方的背景。但是可能以前会比较注意外貌吧。 对，你的脸书都是美女吗？ 对，可能吧。但是现在还是要，现在就会比较注意到，就是跟他聊天或者是相处的那个舒适度或是感觉啊之类的。 好，我们现在请那个已经有女朋友的伟哲来念那个张碧珊小姐点歌。 好，张碧珊小姐她要点的歌是梁静茹的《Love Is Everything》。 有没有听过？ 有。 好，那我们就来请你唱一遍。 不好了， 开玩笑啦。好， 要维持电台的品质和水准。 好了，我们就来放 CD， 我们放 CD。好，来听这首歌。 Love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呢，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央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来了两位大朋友，一位是 David， 一位是伟哲。那今天呢，其实还在点歌时间，可是点歌时间也代表了这些听众的心情留言，其实借由他们这些心情留言，也把这些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由他呢来为这些人祝福跟保护他们。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来点歌，这个也是留言，也是非常的真性情，我们要来请梁宏来念这个点歌，王思阳的点歌。 下一位，王思阳，一大之声的 DJ 小狼，泰鲁格族的基督徒，国立宜兰大学刚毕业，现在从事环境工程的工作。他说，我的计划原本是要工作到过年出国去玩，但是因为现在的工作遇到些困难，所以计划就必须改变，目前是个过渡期。他的愿望，圣诞愿望是，虽然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把握当下的美好。我的愿望是生活能更充实，在工作中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一个顶尖的工作者。他点了来自美国德州的五声音阶 Pentatonix 乐团演唱的 Hallelujah。 I've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Well,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She broke your throne and she cut your hair, and from your lips she drew the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那我们接下来第14个留言冯登兰，这个内容比较可怕，我们来请比较单纯的伟哲来念。 好 你好可爱哦，好念吧，你念吧。 冯登兰他是国立宜兰大学的学生，宜大之声的 DJ 哦，他外号叫兰乐，现在是深夜直播秀阿土 Channel 音乐食堂的主持人，不过看不到他的本尊就是了。他为我们留言啊，因为宜兰天天下雨，每天都很冷，但是每逢期中考才会出太阳，结果哪里都不能去，所以他写了一首短诗，要主持人一定要完整的念出来。冬日的暖阳，怀念夏天的余热，为何一大每逢断考就他妈的出太阳呢？干，喝咖啡啦。好，他现在是宜兰大学内餐厅打工，他店名是 Johanna， 欢迎大家来店里面捧场，可以指名冯登兰为你调特各种饮料和现煮咖啡，他很会记住顾客喜欢喝的口味哦。他要点播的歌是五月天的《盛夏光年》，还有祝福大家期末考都欧趴。 欸，我觉得这样是害你下地狱还是我自己先下地狱？ 害我下地狱、okay. 第一次上电台又讲脏话 我就是因为知道你很单纯，所以我叫你念说我会先下地狱。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88.1， 哎，你听了吗？ 大家好，我是欧甲乐团的吉他手冠华。开车不抓宝，抓宝不开车，宝可梦都是假的，只有你的生命安全才是真的。我在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节目呢来到了尾声了，我们今年特别邀请欧甲乐团来为全球听众朋友来献上他们的自选曲，也为2016年的平安夜呢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就是三个大男生要献唱 Turn to Jesus。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他们的亲自演唱。 My Savior, my Lord and my King, insult and reject for all of our sins. Knowing my pain, He went through it all. So I turn to Jesus, He's there when I fall. Lord, I need youLord, I cry out to you, my only refuge from this world. Lord, I need you. Lord, I cry out to you, my only shelter.My hope and Savior, oh, Jesus, my comfort,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Sorrow and sadness, He knows how I feel. Knowing my struggles, He went through it all. So I turn to JesusWho's been there before. Lord, I need you. Lord, I cry out to you, my only refuge from this world. Lord, I need.Cry out to you, my only shelter, my hope and Savior, oh, oh, I turn to you, always first to you, and I turn to you, Jesus first to you, and I turn to you, always first to you, and I turn.Cry out to you, my only shelter. so much, my only shelter, my hope and savior. 接下来我们尾声了，我们要来选读睡前的福音，我们要来选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小节到三十七小节，仁慈的撒玛利亚人。那时候一位法学士呢，为了想证明自己是正义的，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近人呢？耶稣就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里，他们呢就把他的衣服扒光了，打个半死，丢在路旁就走了。恰好有一个司机呢走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勒位人呢来到那里，看见他也从旁边走过去了。但是呢有一个旅行的撒玛利亚人来到他那里，一看见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上前给他包扎，在伤口上呢抹上了油和酒，扶他呢上自己的驴子，送到客店，悉心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了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照顾他，额外的费用呢我回来的时候就还给你。耶稣基督就问这个法利赛人说，你认为这三个人中谁才是被洁的那个近人呢？他说，是那个怜悯对待他的人。于是呢，耶稣就对他说，你去吧，也照样做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非常开心呢，能邀请台南大学的戏剧系的 David 跟伟哲呢，来跟全听众朋友一起来度过这个平安的夜晚。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请两位大朋友呢，在睡前呢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一些他们祝福的话和他们的人生的自我的期许，请梁宏开始。 好，那全国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又跟大家度过第二次美好的圣诞节。那很快的愉快夜晚总是过得特别快。那希望大家在今年过完2017年一样可以过得很美好，又符合自己的期待，都可以完成自己所谓的梦想清单之类的。然后也同时也希望自己在明年呢可以有一番的作为，或者是在毕业前能搞出一个名堂之类的。谢谢大家。 好，那伟哲呢？ 好，很高兴能够第一次现身给这个电台。 可以把卷毛干掉嘛，对不对？ 啊，不是啦，这卷毛有，当然有他的专业，我只是效仿他而已，做个学习。在这个美好的佳节夜晚呢，那在这边也先祝福各位，可以和自己身边最亲的人啊，或是你最想念的人、你最爱的人一起度过这美好的夜晚，然后并期许大家可以尽快达成自己的梦想，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尽快完成，然后也祈勉自己可以继续努力的走完戏剧系的道路，还有祈勉自己也可以在未来工作上可以找到跟戏剧系相符的工作。 那没有要跟女朋友说的话吗？ 因为女朋友她要出国念书，那希望她在这过程中可以顺遂，然后出国也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 好，那我要在麦克风前呢祝福跟感谢 David 跟伟哲呢今天来陪伴我们，那也希望你们未来的一切人生呢幸福顺利，那也为你们的理想而前进。 那今天我们还是要为全球那些不幸的人或边缘的人，还有以及已经过世的灵魂呢，我们要来为他们深切的祈祷，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在主基督的祝福之下呢，能够早日的离开那些困境，永远获得了平安。那当然我们也谢谢梁红，他算第三度来我们节目来扛着大档，那也谢谢第一次不知道状况的伟哲就来帮忙，所以你们两个应该可以义结金兰。那当然我们也要祝福正在忙碌的卷毛，我们也希望他一切幸福。那最后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一起说拜拜咯，拜拜 拜拜。